记录生动的北京，聚焦变化的世界。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2。好，北京时间的18点，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直播的新闻2021。您好，我是江宁。 您好，我是杨红。今天是2021年的8月10号，星期二。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首先将会关注中国疾控专家表示，接种疫苗一年之内，普通人群不需要注射加强针。 入院佩戴口罩，严禁聚集打牌。日坛、天坛公园多措落实疫情防控。 北京发布中小学教材管理办法，义务教育学校不得使用境外教材。 北京多部门开展联合执法行动，全面整治燃油车占用充电专用车位违规行为。 永辉超市回应收一元包装费的事情，表示已经紧急优化了商品包装服务。 演员于月仙乘车撞上骆驼不幸死亡，公路上开车遇到大型动物该怎么办？ 好的，浏览今天的新闻之前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高级工程师全红月。全红您好。 哎，你好杨红。 哎，首先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 今天夜间呢，北京上空是偏北气流控制，将是晴间多云的天气。那么预报呢，山区啊有雷雨，有这个雷阵雨，这个出现的可能性啊并不大。最低气温呢在23度，明天早晨啊还是比较凉快的天气。明天白天呢同样是晴到多云，上午阳光还比较强烈，下午啊最高气温在31度左右，午后还是感觉啊比较闷热。到了夜间呢，低空转为偏南风，空气湿度会有所增大，在山区啊还会出现雷阵雨，有些雷雨云团发展强烈，还会影响到城区，出现一些阵雨的天气，所以也请大家做好防备的工作。 嗯， 主持人， 嗯，未来几天的天气怎么样呢？ 从天气趋势来看，后天开始啊，由于低层啊这个空气湿度比较大，一般早晨啊有些轻雾笼罩的现象，白天呢天空云量也开始增多，气温呈现缓慢下降的趋势。从周四最高气温28-29度啊，到周日预计呢要到26-27度。那目前呢看呢，这个双休日周六下午啊，山区会出现雷雨，夜间呢不排除大部分地区出现雷雨天气。到了周日的夜间呢，还会有更明显的降雨出现，那么也请大家关注啊临近的天气预报，做好防范的准备。杨红， 本周重点关注周末的天气哈。 对， 嗯，好的，谢谢全工给我们的介绍和提醒，再见全工。 再见。 好，再为您介绍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山区有雷阵雨，南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山区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 在空气质量方面，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的空气质量指数65到85，空气质量级别为2级，属于良。 北京，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记录北京，聚焦世界。好，18:04，汇聚全天新闻精华，我们为您关注国内重点新闻事件。先来关注疫情防控。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今天通报，8月9号0点到24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43例，其中本土病例108例，包括江苏50例、河南37例、湖北15例、湖南6例，无新增死亡病例，新增疑似病例1例，为境外输入病例。 记者从郑州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办公室了解到，从今天的14点开始，郑州将会在市域内开展重点人群核酸检测，计划今天24点完成采样工作。 这一次检测对象包括与郑州市第6人民医院有关联的居家隔离人员、全国中高风险地区来郑州人员、医学观察隔离点所有人员、机场和口岸专班工作人员、进口冷链物流从业人员、参与全市核酸检测医务人员及一线服务人员、第三方检测机构相关工作人员、本次疫情防控指挥部一线工作人员等。 对不参加本轮全员核酸检测的重点人员，健康码一律标记为黄码，同时按照相关的法规，本人将会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今天，湖北省洪湖市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疫情期间交通管控工作的通告，为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坚决堵住外来疫情输入，洪湖市疫情防控指挥部研究决定进一步加强疫情期间交通管控工作。 从8月11号的零点开始，封闭5间高速大沙互通、武汉城市圈环线高速燕窝互通。解除封闭时间呢，是由洪湖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另行通知。 在北京，今天下午，北京市召开第237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那么相关情况，我们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了解一下。天池，你好。 哎，你好，主持人。 来，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的会上发布了哪些重要信息呢？ 好的，今天的发布会呢，首先是在这个数据方面进行了一个公布。从8月10号的0时到15时，北京市没有新增的本地新冠肺炎的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那么截止到8月9号的24点，全市已经连续5天没有新增的境外关联的本地病例和感染者报告。那么从7月28号开始一直到8月9号，全市一共是有9例境外关联的本地感染者。那么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庞星火呢，今天也是专门介绍了这些感染者的情况。那么其中呢，是这九例当中有2起是家庭聚集，涉及到7例感染者，就是说这个7个人是分属不同的两个家庭。那么这两个家庭是在7月20号到24号期间，先后入住到张家界的同一个酒店。那么这个酒店在同一个时段曾经接待过大连报告的3例无症状的感染者。那么这3个人在7月17号从大连经过南京的禄口机场转机到的张家界。那么经过全基因组的测序显示，这个北京的这7例感染者，他们的这个检测的结果与南京的这个确诊病例的全基因组是高度同源的。那么另外呢，北京的另外的2例感染者，一例与北京其中的一个家庭一起乘坐高铁返京，是邻座的关系；另外一个是与另外一个家庭同乘航班返京，也是邻座的关系。那么从这个今天发布的信息来看大家可能就是对这个这一轮的新冠病毒的传播的一个规律会有一个认识。那么在北京市的这个核酸检测方面，公布的数据显示呢，从7月28号到现在，北京市累计检测是493.05万人，同时对20个封闭管控的小区和周边区域进行了核酸检测，同时机场周边也是加大了筛查的力度检测的结果都是阴性。另外呢，北京市也将对重点行业、重点区域加强核酸检测的力度，比如说这个文旅行业相关的单位全员要定期进行这个核酸检测。对于冷链员工和厨师、检票员、讲解员、保安保洁这些频繁接触服务对象呢，每周至少要进行一次。那么在公共交通方面，比如说这个地面公交、地铁、出租车、网约车，他们的这个核酸检测根据他们所从事的这个工作，比如说途经的范围，还有他们接触人员的这个密度的情况，不同程度的都有这个检测频率的提升。另外像这个外贸市场新从业人员、进口冷链食品的从业人员，相关的卫生保洁人员，那么要持3日内核酸检测阴性的证明才能在市场内从事经营。那么其余人员要持7日内核酸的证明才能从事经营等等。那么在这个医疗机构方面也提出新入院的患者和陪护人员要做到应检尽检。那么同时对不同的这个科室的工作人员、医生、护士等等，他们的核酸检测也有比较明确的规定那么根据这个庞星火今天公布的情况呢他也是提出了一个建议目前呢，北京市这个疫情防控也是这个形势严峻要从严从紧的去落实疫情的防控。各地的风险的人员，就是从中高风险地区进京返京的人员，这个管理还是要进一步的加强。那么也是建议，比如说进京前主动去登录北京健康宝去填写信息途中准备一些防疫物品乘坐这个交通工具的时候配合验码测温等等进入北京之后主动向单位社区报告，按要求去做核酸的检测。那么庞星，我今天也提到一点，就是有这个中高风险地区的这个省份，除了有病例的这些城市之外，其他的这个县市目前并不要求进京提供这个核酸检测的证明。是不是？ 好，感谢左天池带来的报道，再见。 好，再见。 海淀区国兴家园疫情封控区内的244名小学生今天通过云端开展了一堂主题为同心抗疫、家园有爱的特殊班会。孩子们生活的怎么样？情绪是不是稳定呢？如何安排居家隔离的日常学习生活？学生如何科学防疫和做好居家健康观测？这场云班会呢，为孩子们送慰问、送科学、送快乐。我们来听一听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发回的报道。 我提议一起说一声谢谢您们， 谢谢您们。 海淀区甘家口街道市民活动中心四层活动室里，200多名小学生通过大屏幕打开各自的麦克风，一起感谢为疫情防控努力的工作人员。稚嫩的童音让现场一下子温馨起来。8月2号，海淀区国兴家园区域封控开始以后，首都师范大学实验小学作为这个区域内唯一一所学校进行了封控管理，周边6个小区244名小学生和他们的家人进行集中或者居家医学观察。6年级10班的李涵婷同学家住封控区域内，她分享着居家隔离的生活，用乐观鼓励着其他小伙伴。 早晨起来后读一会儿书，上午写会儿作业，中午吃饭后看东京奥运会，下午的时候呢，我再做一会儿作业，练练舞蹈、吉他，做仰卧起坐，还挺充实的。就我们班一个同学跟我说，他自己宅在家里，天天也出不去，特别难受，宅着天天吃胖了。我跟他说呢，在家里呢可以做做手工，看看书，等到隔离结束了后呢，痛痛快快的玩了，我们也可以骄傲的给自己颁发一枚抗疫奖牌。 首都师范大学实验小学校长马福兴殷切叮嘱着孩子们， 制定出一个合理的作息时间表，不仅要有娱乐的时间、学习的时间、锻炼的时间，也要有承担家务、与家人好友沟通的时间。在这样的挑战下，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在一起，可以设计有意思的亲子互动游戏。体育会客室当中给大家提供了很多的资源。 马福兴介绍说，班主任也通过多种形式的高频线上家访，了解和关注每位孩子疫情期间的居家生活和心理状态。 线上的形式有可能是电话的形式，有可能是微信的形式，也有可能一个小组一起来开个视频会议的形式，是多种多样。咨询一下孩子身体的健康的状况，有的孩子瘦一点，有的孩子胖一点啊，应该怎么样去锻炼？有些孩子呢，作息时间他掌握不好，可能有产生一些焦虑的情绪，让班主任跟每一个孩子都能够有所沟通。 甘家口社区医院医生为学生讲解如何科学防疫和做好居家健康观测，几十个孩子在大屏幕上纷纷举起小手，跟着医生学习7步洗手法，他们认真可爱。 然后手指并拢。 紫竹院学区管理中心副主任卢明介绍说，国家图书馆在疫情期间为封控小区内的中小学生提供线上展览、文化讲座、网上阅读等服务。 国家图书馆的线上资源，我们会教给他们具体的登录的方式，他们还有很多的那个线上展览的资源，包括一些文化讲座，经典的就是那个典藏博物馆和他们定期开放的视频展、线上展览，其实挺受欢迎的。很多是绘本呢、学科的活动都很有意思的，不同年级的孩子吧可以进行自己的选择。 游园全程佩戴口罩，严禁聚集打牌跳交谊舞，加强园内消毒防疫。近日，日坛公园、天坛公园等公园多措并举，进一步落实疫情防控工作。我们来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朱燕婷的报道。 上午8点多，日坛公园南门前来锻炼游园的游客不少，公园工作人员对游客逐一验健康宝、测温，园内的亭子、游客跑步锻炼的区域都有工作人员巡逻，提示游客佩戴口罩。锻炼的市民基本都分散活动，游客们说， 因为疫情大家都分散，都自己锻炼，都要戴上口罩贴个防疫呗。 挺好的，我看好几个在这提醒大家全程佩戴口罩。 跳老年操那个老年舞的聚集的全取消了，就感觉多少安全点儿。 日坛公园党委书记董春阳介绍，公园近期加强了疫情防控工作。 进到公园之后呢，我们要求游客不扎堆不聚集，全程佩戴口罩。我们将我们的工作人员也按照责任片区进行温馨提示。从8月初开始呢，我们陆续通知了公园30多支活动团体暂停他们的活动，活动队伍也表示理解。疫情缓解之后呢，我们会另行通知大家再来到公园进行活动。我们在门区、马进烈士墓、游乐场等重点点位每2小时进行消杀。 上午10点左右，在天坛公园东门健身器材区锻炼的市民游客井然有序，基本都戴着口罩。工作人员正在向游客发放严禁聚集打牌、跳交谊舞的告知书，对此游客们表示理解和认可。 来了好多志愿者，劝大家戴口罩。大家伙儿，我觉得现在都挺自觉的。 基本跳广场舞的看不见了，人也少多了，挺好的。 天坛公园近2周总游客量降幅约30%。天坛公园副园长韩杰说：“ 游客比较集中的区域啊，做了很多的排斥，我们也是通过巡逻车广播进行语音的提示。园区呢也进行了广告化，利用咱们园里边的职工文明和引导员，呼吁咱们老百姓啊，或者在园区里边按照防疫要求来游园。对扎堆聚集，比如像打牌的呀、跳交谊舞的， 进行重点的管理，劝阻游客取消了。 民间公益救援组织北京蓝天救援队从河南抗洪救灾回来，休整没有几天的时间呢，随着疫情又起，又迅速投入到防疫消杀等工作当中。新闻广播记者王悦今天跟随北京朝阳蓝天救援队对区内的人流车流密集区域开展消杀，我们来听一听他发回的报道。 记者现在正在跟随的是北京朝阳蓝天救援队的一支小分队，他们正在位于北京市朝阳区东五环五方桥西南侧的五方天雅汽车服务园，对园区内的公共区域开展消杀作业。据带队的王震介绍， 今天我们是一共来了7个队员，带了3杆迷雾机，对园区的所有开放区域，比如说食堂、办公区、库房，都进行了彻底的消杀。 咱们今天这个难度主要在哪儿？ 因为也是天气比较热嘛，大部分需要走，然后呢，因为我们这个迷雾机设备加上药箱什么都算上得有60-70斤重，所以说比较费体力。 园区总经理孙军告诉记者， 我们这个园区啊，整体的面积是在18万平米，在北京是比较大的一个汽车园区，商户呢现在已经经营的1300多户，所以最多的时候的话，每天基本上车流量都在10000辆左右。因为这一次啊，传染性啊比较强，比较快，所以说呢，我们就请蓝天过来之后，对我们的公共区域也进行一个调查。 记者看到，园区各入口都需扫码测温，无论室外还是室内的商铺门口，几乎也都贴有未戴口罩禁止入内的字样和健康码二维码。经营着一家汽车配件商铺的杜先生说， 我每天都喷一遍酒精，再喷一遍八四消毒液。 疫情对咱们的经营现在产生了哪些影响呢？ 因为我南方的客户比较多，发货特别不方便，几个封城拒收的状态。 陈都是北京朝阳蓝天救援队里一名进队不到2年的队员，这个年轻的小伙子背举着消杀专用的迷雾机，徒步对园区里15栋办公楼的公共区域进行了消杀。拉开防护服时，他满脸的汗，摘下灌满汗水的手套，双手皮肤也已经被泡得发白发皱。 夏天天气如果30多度的话，穿着防护服背上机器走不出50米，身上基本就湿透了。反正这一场下来基本上就是像跟泡了个澡一样，还是希望疫情能够早点结束，大家的生产生活可以回到正轨中。 园区的工作人员贺先生告诉记者，随着近2年疫情的反复，朝阳蓝天救援队已经不止一次受邀来到这里进行免费的消杀作业。 我们都有点不落忍，人家是一个公益组织，完了是东西不要，给水不喝，啥都不要，还自带干粮。 据王震介绍， 我们从河南支援回来之后，基本上就是没有休整，马上投入到这个北京疫情防控工作当中来。主要是现在我们是协助望京街道做一下这个疫情排查工作，现在紧接着又开始进行消杀工作。 7月下旬以来，我国多地出现散发疫情，很多人关心我们现在是否有必要进行加强针的注射，来进一步提升自身对德尔塔变异毒株的免疫力。 对此呢，中国疾控中心研究员邵一鸣表示，目前来看呢，所有的疫苗在接种之后，抗体的水平都会随着时间慢慢下降，但是接种者的免疫记忆仍然是存在的，所以一旦病毒感染了，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刺激起很强的记忆反应，抗体会大幅度的上升，加强免疫各国都在进行研究，现在呢还没有足够的证据显示需要对全人群都进行第三剂的疫苗接种。 邵一鸣表示，初步观察，对于已经完成免疫接种1年内的普通人群，暂时没有必要进行加强针接种的。但是对于完成免疫超过6到12个月，而且免疫功能较弱的老年人和有基础性疾病的患者，以及因为工作需要去高风险地区工作的人员，在国内从事高暴露风险职业的人群，是否有必要开展加强针，以及什么时间开展加强针接种，我国正在进行研究。 另外，中国疾控中心免疫规划首席专家王华庆表示说，目前我们国家在疫苗接种的过程当中，不同技术路线的疫苗是不能够进行替换的。 也就是说，第一针接种了2针次的灭活疫苗，后续就要用灭活疫苗来完成。如果第一针接种了3针次的重组新冠病毒疫苗，后续的第二针、第三针也只能用重组新冠病毒疫苗来完成。 假如存在特殊情况，导致无法用同一个企业的同一品种的疫苗来完成接种，那么后续可以用不同厂家生产的相同技术路线的疫苗来完成后续的接种。 好的，北京时间的18:20，我们进一段路况和广告，稍后呢将会关注北京发布中小学教材管理办法，义务教育学校不得使用境外教材。北京多部门开展联合执法行动，全面整治燃油车占用充电专用车位的违规行为。稍后见。 稍后见。 知道北京农商银行养老助残卡吗？ 坐公交、逛市市公园都免费。 哦，到了，养老助残卡在物美、超市发、金客隆消费还可享优惠。 公交、公园都免费，用卡消费享实惠。 详询96198。 开运牛年，招商银行 Hello Kitty 金卡、金葵花卡重磅上线，开户送您超萌惊喜，精致如你，遇见倾心。可登录招商银行 APP 搜索 Hello Kitty 全域小馆查看详情，或详询北京各网点。 以上为广告时间。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好，正在直播的新闻2021，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北五环上清桥东向西的方向有事故，队尾已经排过了奥林西桥，提醒您注意行车的安全。 嗯，我们再来关注发生在北京的其他重要新闻。北京市教委近日发布《北京市中小学教材管理办法》，明确市区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不统一推荐中小学教辅材料，确属教育教学所需的课堂练习、同步练习、寒暑假作业、考试试卷及复习资料等，应该免费提供给学生使用。地方课程教材、校本课程教材等不得替代国家教程教材。义务教育学校不得使用境外教材。 这一管理办法共10章49条，对教材管理职责、国家课程教材的选用使用、地方课程教材的编写修订审核等做出了明确的规定。 学校要严格执行国家和市区关于教材管理的政策规定。校本课程由学校开发，要立足学校特色教学资源，以多种呈现方式服务学生个性化学习需求，原则上不编写出版教材。确需编写出版的，应报所属区教育行政部门备案，由区教育行政部门按照国家和本市有关规定进行严格审核和使用管理。校本课程教材原则上不得跨校使用。区级教育行政部门要严格控制校本教材的课程，校本课程教材数量，对于数量过多、质量不高的，及时进行清理。 另外呢，市区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不统一推荐中小学教辅材料，确实属于教育教学所需的课程练习、同步练习、寒暑假作业、考试试卷以及复习资料等，应该免费提供给学生使用，由区教育行政部门按照国家和本市有关规定进行严格的审核和使用管理。 市级教育行政部门负责北京市中小学国家课程教材选用使用工作的统筹管理，领导和监督中小学教材选用工作。教材出版发行人员以及与所选教材有利益关系的教材编写人员不得担任教材选用委员会成员。 教材使用应该严格遵照选用的结果，不得以地方课程教材、校本课程教材等替代国家课程教材。义务教育学校不得使用境外教材，普通高中学校选用境外教材，按照国家和北京市的有关政策执行。 明明是充电专用车位，却被燃油车占据。今天上午，北京市城管执法局、市交通委、市公安交管局等部门联合开展专项执法行动，在海淀区五棵松一处地下停车场，一小时内10多辆鸠占鹊巢的燃油车从充电专用车位驶离。我们来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王晨晨的报道。 上午10点，在五棵松华西地下停车场2层的充电车专用车位区，车位旁贴着充电车专用的字样，却有10多辆燃油车停放在车位里。执法人员立即找到停车场负责人。 按照规定，燃油车不得占用充电专用泊位。 不是，我们的巡查人员在巡查 啊，对， 发现了也在劝离。 您这样，您打电话，您通知他们把车给你挪走， 安排保安再打。 停车场保安通过122报警台找到车主电话，一一通知车主尽快驶离充电专用车位。大部分燃油车主很快前来将车挪走。 看这儿没有充电桩， 没注意看到有那边就是有充电桩吗？啊，他这墙上也写的。 下次注意，下次注意。 我知道这儿有充电桩，但是不知道是专用车位吗？下回注意。 华西地下停车场共有200个充电专用车位，每天来停车的燃油车能占到近20%。停车场负责人坦言，

我们经常不吃饭，因为吃饱饭也容易犯困，就买点可乐可以提神，也适当的充饥。 过去北京一年的耗水量中有三分之一用于农业灌溉，农业节水就需要在保证收成的情况下改变大水漫灌的方式，为此需要根据调查划出不同品种、不同树龄的作物根系是如何分布的，然后精准灌溉。这样的调查非常繁琐，首先要从作物的根系横截面把土一块块取出来。 取这个根儿的话，在秋天的时候你得集中取，要不冬天冷了以后你就取不了了。取完了以后，一块一块的都分别装在塑料袋里，冻到冰柜里头。 每棵树需要采集将近400个样本，每年近万个样本，到了冬天再细心淘洗。在没有暖气的实验室里，杨胜利用冰冷的水一块块淘金似的清洗根系。 洗一个，哇，怎么也得个十几分钟、20分钟啊！洗完以后就是一个一个摆好，通过这个根系扫描以后，画出这一棵树的根系的空间分布图来。 通过杨胜利和团队的努力，加上北京农业结构的转型，近几年本市农业年用水量已经从过去占比三分之一下降到不足八分之一。在同事许志兰看来，科研上极为严谨的杨胜利，用人上却大胆放手， 敢于把级别比较高的项目带着年轻人一起去做。现在90后已经做全市的节水的工作了，30岁的时候就评上高工了，我觉得已经很厉害了。 如今杨胜利临近退休，他正抓紧培养年轻团队，把研究成果从农业节水推广到各行各业，最大化利用好北京稀缺的水资源。 以上节目由新闻广播记者肖佳佳采制。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好的，北京时间的18:32，我们来关注国内其他方面的热点新闻事件。首先来关注永辉超市回应收1元的包装费，已经紧急优化商品的包装服务。最近呢，据上海市市场监管网站的消息，永辉云创科技有限公司因为其在运营维护的微信小程序 YH 永辉生活家当中没有事先征得消费者的同意，对每笔订单收取了1元的包装费，共20万1480单，被没收和罚款共计3.2万多元。 在处罚决定发布后，永辉超市方面回应说，对于监管部门的处罚决定诚恳接受并立即整改。问题发生后，公司业务及技术部门已经紧急优化商品包装服务及收费规则，后续将会主动汇报整改情况。 我们注意到公开的资料显示呢，永辉云创为永辉超市2015年6月内部孵化的新零售业务平台，由公司的创始人两兄弟当中的哥哥张轩宁亲自挂帅。旗下的业务形态呢，包括超级物种、永辉生活、永辉到家等等。在不少网友看来呢，超市收取包装费可以理解，但是不能够接受对网购商品的过度包装。 那么永辉被处罚主要是因为没有告知消费者吗？如果他告知了，这件事情就没有问题了吗？就此我们先采访了上海段和段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刘春泉，来听一听他的观点。 我觉得也不能这么说，其实我自己在那个生活当中，我点外卖的时候我也发现这个问题了。点外卖的时候他也是说到最后这个价格出来的时候他才有一个告知，一次性的告知说外卖多少钱。那这当中的话呢，就有大部分商家我觉得还是比较正常的，5、6块、7、8块，但是也有少量的商家他比较金额比较大，10几块的人也有。第一是肯定是要告知，对吧？收费之前要告知。第二个呢，就是说这个告知是不是说你到最后收费的时候再就直接告知一次性收多少钱呢就可以了？我认为并不是这样的，这个它是属于价格的一部分。就是说点外卖的时候，实际上就是外卖的这些商家的话呢，他应该是要有一个告知的程序，就是说或者说有一个收费的规则。像大家在这个就是点餐呢，或者说这个其他购物的过程当中，对于这个每一个单品的商品啊，或者说怎么收这个外卖费用，它应该有一个预期。没有预期的话，这个实际上我觉得是侵犯消费者知情权的。从消费者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凡是收费你应该要对消费者要进行告知，尊重消费者的知情权。另外一个，市场之间会有竞争，如果消费者同意，对吧，那么也是没有问题的。另外一个，从市场竞争的角度来讲的话呢，那有人选择收费，有人选择不收费，有人选择是比如说提供比较档次高的包装或者是环保的方式收费高一点，或者有人选择一般的，那这个呢就是由市场去选择。 这里面指出了他这个永辉违法所得是8000余元，有网友称为什么只出罚金而没有退款，那永辉他被处罚金之后是否能将这个钱原路退款给消费者呢？ 这个说明我们消费者的法律意识真的是进步了。因为是不是能够退的话呢，我查了一下，实际上你只有价格法当中个别的法律条款当中是有这个规定的，就是说除了进行行政处罚以外，可以责令当事人就把那个多收的价款进行退还。那么行政机关的话，它因为它有依法行政的要求，首先第一，如果是要退款的话呢，就是行政机关必须用的这个法条当中有这个规定，说可以责令这个商家是进行退款。那么过去的话呢，这种条款第一本身比较少，第二呢，往往来说就是行政机关可能就没有去用这样的条款，就没有做出一个处罚决定要求商家责令他退款。但是我觉得有了我们这样的这次这个契机，大家消费者都提出来了，那么有了媒体报道，我觉得以后的话我们的执法机关有可能会注意到这个问题，可能会做出这个相关的这种处罚决定。但是商家是否执行呢？那么在电商情况下，现在实际上是做得到的，可能就比较麻烦，每一个商户的话就比如多收了5毛钱或者3毛钱，现在退是从技术上讲是可以退得到的，但是我觉得就是金额不大，那可能大部分人就觉得就算了，就但是如果说真的是有这个法律规定的话，我觉得还是可以退的。 针对这件事情，有网友称为什么只处罚金没有退款，永辉被处罚金之后是否可能将钱原路退款给消费者呢？我们继续来听一听刘春泉的看法。 实际上就是做外卖平台企业的话，它是受到了这个环保组织啊、环保法规的有监管的压力的。我自己代理过这个相关的这种诉讼，我是知道的，要求就是说不能使用这种大量的批量的使用这种就是说这个不环保的这种用品。所以呢，就是从企业的角度、外卖平台的角度来讲，它是有这个意识要去降低这种环保的这种就是损害的。出于环保的目的，使用了一些环保的产品以后，它的这个品质可能会相对来说要差一点，这个我觉得大家要理解啊，就是因为这个我们每个人毕竟来说只有一个地球，大家要还是要就是保护环境这个作为第一位的。但是我这些技术呢，它可能会慢慢的会进步，然后的话这些产品的话就是随着技术的进步的话，可能它的可用性方面会越来越好的，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从企业的角度，它在它这个外卖当中占多少成本，这个很难说，可能不同的企业情况不一样。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对于消费者来讲的话，不管你这个占你的成本多少，总而言之是你要有事先的告知，让大家知道，就是在我在选择这个商品之前是要付商品费用和这个外卖的费用的，这点很重要。因为外卖这个成本的话，它也不参加打折什么之类，所以这是一笔稳定的收入。 最近有个新闻，它是市民小玉近日早晨在一家粥店是叫了一份外卖，提交订单的时候发现这个包装费是高达了5.5元，这个包装费占到了总花费的20%多的这样一个比例。您觉得这种包装收费合理吗？对于这种包装费它收多少，有没有这种具体的收费标准呢？ 这个包装收费的话，在个案当中是不是合理，就是如果说脱离具体的场景的话，判断起来比较困难。假如说他这个商品确实值5块钱、10块钱，但是包装费20块钱，假如说这个消费者同意，这个情况确实需要，那也没什么不可以啊。但是说如果说你没有这个具体的场景，比如说一个10块钱的东西，你收人家5块钱的包装费，那作为消费者的角度来说，他可能是始终觉得这是不公平的，这个也是有道理的。因为场景的消费者场景是千千万万的，没办法每一个逐一的去完善。唯一的一个办法，我就解决的办法就只能是说，你要求商家和平台提前要告知，提前有这个就是包装费这块协商这个确认的程序。所以我觉得只能说从这个办法，因为否则的话，你每个场景都不一样。你说这个一定规定他收到餐费的20%以下，那如果假如他卖的这个是早点呢什么，他这个本身价格不高，但是确实他包装费很高呢，那这个你要看具体情况。 嗯。再来说一说全红婵全家被网红疯狂直播扰乱。年仅14岁的全红婵在东京奥运会一跳惊天下，全社会都在为她送上祝贺。然而一些另有所图的人也在伺机而动，企图收割这波流量。许多人以打卡奥运冠军老家为由，来到全红婵位于湛江的老家，不由分说的进行直播。 短短2天的时间内呢，至少有2000人来到了村里，将全红婵家人原本平静的生活搅得一团糟。他们只好对乡亲们和正在直播的主播一遍遍地说：“小声点吧，家里的老人家已经被吵得2天没有合眼了。” 这种收割流量没有底线的直播早已不是头一回，在前不久的河南洪灾，许多网络主播竟然用洪灾做噱头，涌入灾区蹭流量，把灾区当成作秀的秀场，为了直播占据救援队开辟的生命通道，甚至偷走救援队的救生艇去拍视频。 无论是一跳成名天下知的全红婵，还是牵动人心的河南洪灾，再往前呢，还有上海的蝴蝶结奶奶、拉面哥、大衣哥，一场场贴身紧逼的直播呢，不只是让人生厌，还造成了不良的影响，有些呢严重侵犯了他人的隐私，有些大量占用了公共的资源，甚至呢还有些挑战着社会的公序良俗，试探着法律的底线。怎么看这样的一个现象呢？我们今天也采访了科技财经作家邢克，来听一听他的观点。 首先我肯定是反对这种情况，其实类似这种情况以前呢在明星里面发生的比较多，明星里面有一个叫私生饭，就是说那些一直追的明星哈，紧追不放，影响人家私生活的这种情况的。那么我觉得这个情况的出现哈，如果看看它的由来的话，应该是从这个社交媒体起来之后带来的一种情况。因为我们知道就是传统媒体啊，比如像我们电视台、电台以及报纸啊，这些媒体我们都称为有看门人的公共传播，就是他在播新闻或者播这个事件的时候，他是有选择性的，而且在制作和采制的整个过程中，他也有一种控制，就是要保证他的品质和采访的这个质量以及对公众的影响。所以他有，因为有这一套机制的话，能保证这个新闻媒体呢，他在社会当中他就那个副作用就可以尽量的减少，主要起到一个正面的一个作用。那么现在有了自媒体之后啊，你发现就是有一个典型的名字叫什么呢？叫草根大号，就是什么？就是他个人啊，实际上他也没有任何新闻采播采编权，他甚至也没有什么专业方面的一个训练，但是呢，他的影响力特别大，他可能影响了数百万甚至上千万的人。这种草根大号兴起来之后啊，他就变成一个没有看门人的这种公共传播。所以在过去这十几年整个发展过程中啊，你发现这一类现象其实已经给社会带来了一些不良的后果。那么我是觉得哈，目前来说这类草根大号或者直播的大号啊，它形成的问题原因主要有两类。第一类是什么呢？是捏造事实，就是很多人哈，在直播的时候他为了吸引人啊，他会把那些根本不是事实的内容他直接说了，这说了之后哈，就很多人可能也没有办法去分辨他真的假的，然后就义愤填膺，就带来了一些不好的后果。这是第一类的情况。那么第二类的情况呢，其实他说的事实可能并没有太多的问题，但他放大了情绪，煽动公众，然后导致群情激昂的一种情况。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哈，由于现在网络越来越发展了，以前可能只是信息传一传，现在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比如说网上提供了打赏，还提供了购物。那么在打赏和购物这种情况下，你就发现啊，欺骗很多人的动机它就会更强烈了，因为它有现实的收入啊。网上你经常可以看到啊，我误导了一批人之后，我很快我就一个晚上可能得到几万、几十万的收入。那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法律不去监管这些人的话，那这种欺骗就由原来的我们江湖的这种骗子哈，就变成了网络上以这个自媒体的名义去欺骗人，然后呢他还逃避了法律的制裁。所以我是觉得这两类就是捏造事实和煽动公众的情况一定要被法律监管起来。 嗯，还有人建议平台可以对这些不良直播账号封号限流，那么这样做是否可行呢？我们继续来听一听邢克的观点。 我觉得要通过两个层次来改善这个问题。第一个要有平台，它要有一个标准去限制，但这个限制哈，更多的要从什么呢？要从它的一个有标准的一个角度出发。目前哈，平台有一些类似的措施，但现在类似的措施变成了什么呢？变成一个平台的一个可以配合的操作的一个权利。我认为这个并不是一个很合理的方式，它应该更有一些，比如说能够公开出来的，就是能够合理的进行一个评估的这一些条款。比如说你什么情况属于他捏造事实了，什么情况属于这个煽动公众了，那这个他有没有一个量，有没有一些就是受害者他的提供信息的这么一个证据，就是他需要把这些内容啊进行稍微量化一下，而不是变成一个什么呢？我觉得你说的不好，我就来限制。如果是因为哈捏造事实煽动公众导致这个观看者有这个财务损失的，那么平台应该提供比较快捷的方式去索赔或者追偿，甚至加倍的返还。这个就是由这个网络平台，比如像抖音啊或者是微博啊，这种社交平台需要担负起的一个责任。这样的话就能有效的限制每一个参与者，如果他做错事的话，那平台要能够给他一个就反向的一个惩罚的话，那他就会自我约束就会更多一点。 那么另外一个层次就是法律层次上的，因为互联网的这个证据哈、啊、和这个就是快速性，它可能传统的那种，比如说我要正式起诉，甚至需要提供这种就是固化的证据的这种可能性，可能比以前相对来说要难很多。这样的话，就要把一些网络证据的途径哈、啊、纳入了法律的渠道。就当你有欺骗或者是煽动的行为，也造成了公众的权益损害的时候，那么它涉及到第一个就是第三方隐私类或者财产权益，面向这个跳水奥运冠军的问题哈、啊，其实它是明显是侵犯了一个隐私权和这个财产权益。因为你在人家门口的话，影响人家休息啊。其实我们可以从这个法律途径呢进行一个索赔，你造成这个损失的话，那你跟偷人家东西是一样的，你必须把你造成的损失要赔偿回去，这样法律上通过网络的证据就能够去追溯的。这样的话，我觉得从法律和平台的两个层次上啊，来反向形成约束力，直播的这些所谓的自媒体在行动上它就会产生一个自我约束。 我们再来关注著名演员于月仙，昨天呢在内蒙古发生车祸，他乘坐的车辆与两只骆驼发生了碰撞，造成了于月仙不幸死亡，驾驶员及另外两名乘车人受伤。记者来到内蒙古阿拉山右旗，在当地的交警队事故车辆停车场见到了事发车辆损毁严重，车辆的棚顶被掀开。记者也了解到呢，事发位置道路两侧是没有护栏的，于月仙车祸事发地有成群的骆驼经常过路。 那么如果在公路上开车遇到大型动物来不及躲闪，是撞上去还是打方向盘躲开呢？如果撞上国家保护动物算不算犯法？北京交通广播记者七天采访了汽车安全和法律专家，我们来听一听他的报道。 内蒙古阿拉善右旗公安局介绍，9号凌晨3点多，著名演员于月仙乘坐车辆在 S228 线443公里处与两只骆驼发生碰撞，事故造成于月仙不幸遇难，司机和其他两名乘客受伤，两只骆驼死亡。北京警察学院教授、汽车特种驾驶培训专家柳石介绍，公路上遇到动物并不少见，比如在北欧和北美地区，麋鹿经常突然出现在车辆前，造成严重的交通事故。汽车行业内有一项专业测试，麋鹿测试，就是要检验车辆回避障碍的能力。 麋鹿测试就是模仿道路当中出现紧急情况以后，向左然后向右躲闪路面的这个障碍物。家用轿车来说，麋鹿测试的极限应当说都在80公里以下，如果超过了这个速度，车辆轻的是出现侧滑失控，严重的呢可能会出现翻车的事故。 因此在不同时速下遭遇大型动物，应当有不同的驾驶措施。柳石介绍， 高速公路是先刹车采取紧急制动，就是用最大的力量和最快的速度猛踩刹车，把速度降下来再去躲闪。如果在城市快速路，基本上都在70公里80公里这个范围之内，边刹车边躲闪，既可以做到躲避这些危险情况，又可以做到车辆不失控。 另外高速行驶时发生撞击，安全带就是保命的关键。柳石指出，安全带没有正确佩戴反而会送命。 这根斜拉带呀，必须从肩膀头的这个位置锁骨下方前胸通过，有些人呢把它系在锁骨上边，一旦出现紧急情况，它可能勒住颈动脉造成人窒息死亡，甚至有割破颈动脉大出血死亡的。还有一个呢，就是腰间这根安全带一定要系在肚脐眼以下髋关节这个位置，如果系得肚脐眼上面，那它可能就造成内脏的损伤。 另外部分车友担心开车撞上国家保护动物的法律责任，北京市律师协会交通管理与运输法律专业委员会主任黄海波介绍， 捕杀野生动物这个需要追究刑事责任，这个是刑法明确规定的，但对于一些过失，比如说野生动物猛然窜到马路上那个撞了以后，对于司机来讲呢，首先他不是故意的，其次他也可能也是没法避免的这样一个事故发生，那么像这种情况他应该是不需要负刑事责任的。 如果在公路上撞到动物属于单方交通事故，一定要及时报警，防止对后车造成影响，也利于启动保险理赔等流程。 国际方面呢，我们再来关注，据韩媒报道说，当地时间9号下午，韩国法务部假释审查委员会举行闭门会议，表决通过了于13号假释三星电子副会长李在镕的议案。 那么李在镕被假释释放出了哪些信号呢？就是我们今天采访了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教授张连圭，来听一听他的观点。 因为最近这个文在寅呢处境不太好，经济发展呢受到疫情呢各个方面的影响，物价上涨，老百姓呢怨声载道的。另外的呢，比方说他在外交这方面呢和朝鲜和美国的关系呢都没有他想象的那么顺畅，这样的话呢 内政外交都遇到了一些麻烦，特别是现在呢，韩国已经开始大选了，这个执政党呢支撑力支持力下滑，这样的话呢，文在寅很有可能啊，连着在8月15号这一天采取一个政治行为，比方说利用这个总统的权力特赦一些人。人们最关注的就是很有可能特赦当中包括这个朴槿惠。李在镕呢，当然作为一个企业家来讲，为了发展经济，对李在镕放出来，对这个三星啦什么的这些企业是一个好消息。但这里边在韩国这个政治斗争很复杂。这个李在镕作为一个三星的头，肯定在政治经济这很多方面呢，比方说树敌不少。这样的话呢，李在镕呢，比方说即使是特赦，但是不是有些人还会抓住他一些其他的问题，继续呢对他进行惩罚。从某种角度来讲呢，这个东西是从广泛来讲是反映了韩国复杂的政治生态。文在寅从政治上考虑，他有一个想法；经济界呢有经济的想法。另外，这里边还有复杂的人事关系。所以说，那个韩国这个李在镕释放和进一步被追究责任，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法律问题。所以说呢，现在从某种角度反映了韩国的政界、司法界和民间的各种矛盾。 好的，我们来关注国际财经方面，进入到今天的工行国际汇市评论。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昨天美国参议院民主党公布的预算决议案当中并没有关于提高联邦债务上限的内容，那么相关情况我们来连线工商银行北京分行的外汇交易员郭浩天。浩天你好。 主持人你好。 来请我们介绍一下目前美国债务上限的情况。 好的，首先是这样啊，这个债务上限呢是美国政府根据国会授权，为了履行这个现有的法定义务而能举借的这个债务总额。那么这些法定的义务呢，也就包括了支付这个社会保障、医疗服务、军饷、国债利息、退税，还有一些其他开支等等。那么在这个特朗普时期啊，这个美国国会呢达成了这个暂时不提高债务上限的这么一个解决方案，也就是在2019年8月呢通过了一个两党预算法案，将这个债务上限呢暂停了2年，在此期间呢是允许这个政府啊无上限的借款，这一个债务上限呢也就暂停到了这个今年7月31号到期。然后昨天呢，这个美国参议院民主党人士决定啊不会把这个上调或者暂停债务上限这个条款纳入到这个昨天公布的这个预算案里面，这也就使得这个美国政府支出啊在今年秋季就可能会出现一个比较重大的一个中断的风险，进一步的提升了。那么如果这个债务上限没有提高，那么美国政府很可能就是在这个9月国会复会后呢不久就会用完手上的资金。那么我们回顾一下啊，这个历史上债务上限到期的时候美国的情况，一个是这个2011年，就是由于这个美国国会两党呢一直没办法就这个债务上限达成一致，然后呢市场恐慌型的这个抛售股票啊，然后标普呢也是调降了美国的信用评级。再有一个就是13年初呢，这个美国政府的债务上限呢是16.39亿美元，但是这个上限呢是在1月1号就被突破了。随后呢，这个美国的这个众议院呢表决通过了一项法案，允许这个联邦政府在2013年5月19号啊必须进行这个举债的活动，防止这个债券违约。但是因为部分的这个民主党的这个参议员投下了反对票，那使得两党的这个分歧嘛，就让政府被迫的关门了。虽然这个美国的这个国债啊信用是比较好，风险比较低的，几乎不存在因为这个偿付能力缺失导致违约，但是这个目前啊美国的这个背负的超过25万亿美元的债务呢，如果国会不能够提高这个债务上限，美国最早啊预计可能是在3季度就会发生这个债务的技术性违约，那么财政部呢就很难通过这个借款来支付这个政府运作的费用。一旦发生这个技术性违约呢，那么就会导致股市啊就会大幅的下跌，美元指数呢也会相应的走弱，避险资产如黄金等就会相应的上升。主持人， 好，那么浩天再来介绍一下主要外币对人民币的最新排价情况。 美元对人民币报6.4823，欧元对人民币报7.6005，英镑对人民币报8.9822，澳元对人民币报4.7522，